道，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早间的7:30到9:30的微微一笑，欢迎大家。那同时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现在广播也可以看了，9:20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这三种方式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在广播室的这个播音的情况。那今天是一个周一，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马上要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星期给大家给自己立了多少个 flag。 那也是希望今天大家的 flag 能够在这一周都能够实现。一首 Justin Bieber 和 Drake 的 Take You 先送给大家，开启全新的一天。 Hey, what's the situation? Whoa, I'm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ttle conversation. Why the hesitation? Whoa, tell me what your name is for your information. Don't get me wrong, you know you lie. Don't be so cold, we could be far. Tomorrow we'll go, let's start tonight. You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The situation, baby. 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是有关于瑞士的啊。瑞士一向是以它的雪山、蓝天、牛羊群这样的美景出名，但是呢，这样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西方国家，却面临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少。特别是在瑞士一些比较偏僻但是又美丽的小的镇呢，他们的人口是逐渐的在不断的减少，因为年轻人已经不安于这样的在美丽的偏僻的小镇里面生活的节奏，而是更多的搬往大城市。那瑞士最近有一个叫做 Albanen 的一个小镇，发现自己在年轻人搬走以后，仅仅就只剩下了240个常住居民。那 Albanen 呢，是在瑞士的一个山谷里面，风景非常的漂亮。于是镇长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令大家惊讶的决定，那就是他们要给钱给所有能够搬来这个小镇入住的家庭。那他给钱的标准是多少呢？如果您是有2个孩子的一对夫妇，也就是你们一家4口人愿意搬到这个 Albanen 的小镇的话，您就将一次性的获得7万瑞士法郎的安家费，那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在49万元。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如果你是一个瑞士人，正好又有一对小孩搬到一个地方住，就可以赚人民币50万，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相当有诱惑力的说法。那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说您如果是搬来住的话，您还是要投资的啊。那投资的话呢，是20万法郎，大约135万人民币。那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减去50万的奖金，大概你还是要花到85万人民币才能搬到这个小镇上。所以好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总是有借就有还。我们看到瑞士的这个小镇 Albanen 的这个空村的问题已经成为了瑞士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小镇问题。那他们也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网友对这件事情是怎么回应的啊。中国网友说，瑞士很美好啊，但就是太贵了。有人说，我也打算搬到瑞士去，后来发现日常开销实在太贵了，于是就放弃了。另外有人说，没有工作还要在那里高消费的国家待着，除非我有钱啊。 有一次我去日内瓦，那里星巴克就7欧元一杯，7欧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要在56元，哇，真的是有点贵啊。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有一次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路过瑞士，一盘意面和一杯饮料要50欧，那里的人活不下去，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看来好像住在那边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啊。记住，在瑞士有一个地方，先投资后拿奖金，如果您搬去的话，得算算这是不是一笔合适的买卖。一首 Kelly Minogue Crystallize 送给大家。另外我看到金刚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欢迎金刚，米粒也欢迎你，然后怪咖 Sir 也欢迎你。点事儿，早上好。关于送花花的问题，我们已经解释很多遍了，有可能我们送不了花花哟，但是没有花花就不能留下来吗？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嗯，我是珊珊。 嗯，那刚刚分享的是一条关于瑞士的一个小镇，他们为了有人要住进来，然后决定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你有四口人，就是两个孩子、一对夫妻， 就是我们家这种家庭对吧？嗯， 对， 怎样给 你和你爸妈这样的家庭说清楚一点好吧。 好好好好，我和我弟弟还有爸爸妈妈。 对，你和你先生还没有组成这样的家庭。嗯， 对， 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个拿到50万的奖金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50元什么？那50万什么货币单位？ 人民币。 考虑考虑吧。 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很神奇的村庄啊。这个村庄是在一个叫做卡塔通博的一个地方。 嗯， 那卡塔通博的这个村庄最著名的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就是贝雷劈 啊。 这个村被雷劈了已经有100多年了，最高的就这个次数的记录达到了每天晚上有280道闪电。 嗯 嗯，那这个村庄这个头上呢是有由雷云就是堆积而形成的这个闪电的一个现象，一年当中大概有260天都在电闪雷鸣，那每晚高达280次的闪电，并且闪电形成的电弧可以达到5000米长，强度可以达到400万安培。 但是会引起人员伤亡吗？ 不太会引起人员伤亡，因为他们已经足够了有经验去避免这个闪电造成的人员伤亡。那很多很多人从4000米开外就能看到这个卡塔通博的闪电，所以在过去的数百年当中，不少在当地航行的船只也会频繁地把这个闪电作为他们导航作用的灯塔。所以如果这个村庄它不安灯塔的话，人们也能找到的，你就看哪儿在被雷劈就能找到。就能找到这个地方了啊！ 这听起来还挺像，就是某些武侠小说或者是一些你知道电影里面的场景。 对， 就你看到你记不记得你给我讲过一本书叫做《夜航西行》？ 嗯，《 夜航西行》的那个女主角不是一个飞行员吗？ 嗯， 然后她不是说她在森林里面看见一个地方持续的冒火光，然后或者是冒烟，就说明那有人在求救吗？ 对， 所以说如果她飞到这个村庄的话，就看到的是一个地方持续在被雷劈，对不对？ 没有，她应该飞不到这个村庄，因为飞机很容易被雷劈。 他是开飞机的，这里是雷雨天气。 嗯，看到 最 风 来 到 了， 哦、来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早上很热闹的景象。我们再次解释一下，送花花这个活动，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的情缘主播的这个标签，所以暂时是没有。我就讲着讲着特别委屈，你知道每天早上都有朋友就兴致勃勃地跑来说送花花， 送花花吧， 然后主播就说我们会给你我们主播的亲口点名表扬，好吧， 你知道关键就是你特别特别专业以及特别特别驾轻就熟，对对对对，熟门熟路的解释说这个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情缘主播。你对这个规则熟悉的程度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金刚，我们山山水水不是都在呢吗？ 对 吧？ 对呀、怎么回事儿？今天那点事儿太坏了。他说我没有要花花，是系统自动发给我的。 可能是因为今天那点事儿签到的次数比较多，然后保持全勤。 我也是这样想的，一定是看咱们节目的这个次数非常非常的多， 对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会私底下去操作这个花花的这个自动派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那点事儿，你的花花其实是我送的， 在心里操作了是吗？ 没错， 咱们就弄一个那什么吧，签到的小红花榜， 每天送花花是吗？ 会不会惹怒广大的粉丝？送个花花好不好？给了一个花花。 我看到 Verona， 然后彼得洛夫小狼8008以及达菲，你们在吗？点你们的名字了啊！在的话，赶紧的冒个泡。还有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韩傲、严嵩，还有强子，你们都在吗？如果在的话，也赶紧冒个泡。 我先来去看一眼。 然后回到这条新闻当中，2010年的时候，这个村庄因为一度的干旱，然后被称作“上帝之怒”的闪电是消失了一阵子。然后这个村的村民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被雷劈了有100多年了，然后突然这个雷消失了，你知道吗？ 怎么可以、 就很像是宫崎骏的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风之谷，突然风没有了，大家就会很焦躁， 就疯了。 但是后来这个闪电又是如期而至，缓解了这个村庄的人的焦虑。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看。 我还挺感兴趣的，你的电脑上有没有图片呢？ 有啊， 就是它会它是一直有闪电， 是一直有闪电， 也会有雷下来劈下来，对不对？就伴随着闪电和雷声入睡 ，everyday， 有的时候很像那个钢铁熔炉的那个感觉。你看这张，就闪电很多，成群的闪电的时候。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那首 Lanka 的 Unique， 那现在才要放的这首歌是真正的 Kelly Minogue， 他的一首叫做 Crystallize， 送给大家。 OK，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讲的是一个小学生的算术题。 哎呀， 然后呢，这个算术题我觉得应该难不倒我们奥数的得过这个金牌是吗？ 谁得过金牌？你就说金牌吧，我好自己给自己发了一朵金牌， 还得过奥林匹克数学奖 的。没金牌。 吴珊珊同学，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没有得过，雪雪， 好了，你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啊，我知道了。 这个图片是这样的啊。就是三个鞋，三只，就是三双鞋加起来是30，然后呢，这个鞋呢加这个小老虎呢是20，然后一只小老虎加两个红色的哨子是12，然后问一双鞋加一个小老虎，哦，13。小老虎再加一个红色的哨子， 不是你要非要按字面的题，肯定就是等于19嘛。但是是真的 等于19吗？为什么 等于19 呢？ 不是吗？ 是有一个答案是19。 你认真的在跟我讨论这道题吗？ 对呀，啊，因为这道题让很多家长都崩溃了。 你再让我看一遍题，我看一遍题。 你仔细的看一下这个题，你还要观察一下这个图像，好吗？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把那个看成那个加号了啦。嗯，我想想哈，4 4 20 20啊，等于30吗？难道？ 就是它其实有四个答案，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答案是多少，而是你注意到那个小老虎的脖子上还戴着一个口哨吗？ 好可爱呀！那个口哨等于这个哦，明白了，是要这样搞啊？那这样吧，你把这道题发到咱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上。 对，我把它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们也稍微的算一算。 对， 好， 刚才那两个答案都是不正确的，一个等于19的，一个等于30的，这先帮大家排除两个错误的答案。 对，没错。我看金刚说他8:20 还 有事儿没问题啊，你已经成功的签到了。然后翠峰说还以为出门头上要顶个避雷针呢。 脑洞也是很大， 在那个城市应该是吧，我感觉。 你快点发过来，我要算题呢。 已经等不及了是吗？ 也要告诉咱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哈，我们这个互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可以这个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还可以发图片和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现在水水呢就是把这道题发到了直播间里面。 现在你知道就是家长慢慢发现说，等孩子读到4年级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做不动作业了。 对，小学的这个朋友就是大概6年级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 对，然后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帮着孩子做作业嘛，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必要说一定要把自己就是嵌在作业上。于是呢，我妈妈的很多同事都在抱怨说自己的小 16是吗？我干嘛要做一道小学数学题啊？ 但是你会发现小学数学题很难啊。 他还 是 挺有助于观察小朋友的这个培养小朋友的观察力的。 对，16是对的，是其中的一个答案。 对，答非也第一时间答了，说16。 对吧？ 是的， 是的。 知道让我想起了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化学老师有一句口头禅。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 是吗？然后后来你就发现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对，因为太不注重细节了。 OK， 那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新闻，也是想告诉大家，现在如果您是有小孩，然后您发现说哎，我做不了小孩的这个题目了，没有关系，很多人也都做不了。 是的， 好吧。 大家都一样的为难。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 一样的为难。 爱一个人好难。哎，我发现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昨天晚上不是一个好朋友过生日嘛，让我们就去唱歌。我就发现，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哈，到了那个 KTV 啊，点的歌基本就是那几首。而且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人，都能爆出来你点歌的顺序。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练一练新歌。 所以我有一群就是很喜欢唱 KTV 的朋友说过一句特别牛的话。他就跟着我们几个人说，他说你们几个不练新歌，下次就不要来 KTV 了。 好喜欢这种强硬的态度。哎呦， 对啊，所以大家去 KTV 还是要多练新歌。 金刚说明天请假，我要去这个太医家走山路的。对，你昨天好像就说过了，对吧？行。 然后流星373求花，好送你花，好吧？ 花儿。 你不把人家惹生气的。 然后醉风说可能早上有事儿啊、可能最近有事儿早上来不了、没关系，你的心到就行。你会你可以在七点半的时候签个到，然后你再走，好吧？ 打个卡。红与黑的永恒好聪明呐，他说16 是对 的。然后还有另外的几个答案，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再告诉大家另外的几个答案是什么。 其他的答案都是错的呀，16就是正确答案吧？ 没有，他有好几个答案。 怎么可能？你吓坏我得了，真的是。 OK， 一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一次听到了这个声音的珊珊。 我也是，我有听到嗡嗡嗡嗡嗡的声音。 大家可以听到吗？如果可以听到的话，就可能不是我们俩耳机的问题，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下，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谢谢No One and You 说水水早上好。 对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为什么只跟水水打招呼？ 很不友好哎。然后发了一个水水发呆的表情。 那 我确实还蛮爱发呆的。 对， 今天那点事儿说淋浴女王。 淋浴女歌王，她是这个意思是吧？因为咱们以前老一起唱歌，你记不记得花椒以前办过这个淋浴歌王的活动？西爷爷说求美女送个花。发花吧，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呀？就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指导，是必须是情缘主播我们才可以送花，对吧？我们待会儿看一看谁是我们的这个情缘主播，好不好？ Okay， 然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第二个时段，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章，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我看到亲爱的哥也来了，也来要花花啊！我觉得好像花椒这个活动做的真的挺好的， 很棒， 好多好多人跑过来要花花。 对的，对的， 就很像那种就是有一个节日的时候，小孩会敲门 要糖 果一样。 醉风也说了，说没听到，你们没听到就好，好不好？你们没听到我们就放心了。那如果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在车上的话，可以把频率锁定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在这个有时间用手机看直播的话，有很多方式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到底长什么样子。虽然我没有化妆吧，我也不是很在意让大家看，因为我已经很习惯在节目上不化妆，非常自在。现在，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了，还可以发送图片啊、文字啊，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在花椒搜索花椒的这个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了。 在我们的那个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潇湘草说珊珊超爱笑 啊，对，超爱笑， 真的很爱笑。然后有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你这黑白的头像，他答了19是错的，恭喜你，叉。一定要注意他的标点符号以及这个小老虎， 对， 他身上戴的这个红色的口哨， 对，就是大家自己再算一算，仔细观察一下，因为这是一道有小坑的题， 很多坑。 我觉得孩子真的会留意不到。 我觉得这道题如果给我的话，肯定错。 哎，你觉得他应该给小学生出这样的题吗？ 我觉得很难呢。我觉得这题很难。 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小学生第一次做这道题，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会做错。然后呢，你要告诉他，比如说你要留意，你看这个小老虎身上是不是挂了个小哨子呀？这个是个乘号，不是加号啊。可是我们应该让很小很小的孩子注意到这么小的事情吗？ 我觉得应该吧。 就是心不能这么大，对不对？ 对，要不然怎么能区分班上考100分和考98分的同学呢？ 好吧。菜地的瓜说有一点点电流的声音 啊，那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我们这边来调整一下，大家继续啊，我们这边看看怎么样去减少这个声音。菜地的瓜也是好久不见了， 是的， 早上好。 对，那顺便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一个活动，11月28号到12月1号的时候呢，海南航空的官网还有 APP 可以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了。那12月2号的时候呢，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11月30号的时候到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的定制礼物，还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是的，好了，抓紧时间来看看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讯息带给大家哈。哎，那是不是文爱的歌啊？ 好像是。 亲爱的歌，亲爱的歌。 文爱的歌。 应该只露出一个头嘛？就现在我看到那个留言的还没有把所有的名字显示出来。他还说就是玩儿，是不是？好吧，咱们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不知道大家在生活， 他问我们是不是夫妻？ 哦，不是，对，我们是电台的主持搭档这样子。 对， 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特别酷炫的电台。就我们俩都是 DJ。哎，可以这么说吗？ 对，我们两个是工作上的搭档，然后长得呢有点夫妻相而已。 谁有？你真的愿意跟我有夫妻相吗？ 我很划得来耶。和我长得有夫妻相。 你看我多谦虚。对不对？你看我问的问题是什么？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听到吗？ 我没有听到，我只知道你和我长得很像。 我说你真的愿意跟我有夫妻相吗？ 我愿意啊，我愿意帮助你。 对，大家看屏幕上这张大脸啊，看看这张 没有化妆 的脸， 没有化妆的脸，然后我们再看一张另外的没有化妆的脸。 没有，这样很好，这样完美。 OK，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机器人？或者是看到这种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硬件？然后最近呢，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个叫做索菲亚的机器人，大家还有兴趣，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了，现在好多机器人。 它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模仿奥黛丽·赫本设计的，而且这个机器人的特别之处在哪儿呢？ 长得像奥黛丽·赫本。 对，它模仿奥黛丽·赫本。好的，你真聪明。那另外呢，就是一个月之前， 它会演电影。 如果他可以，他愿意，会有人找他演的话，想听答案吗？ 什么答案？ 一个月之前，他获得了公民身份。 哦，哪里的公民身份？ 应该是美国吧？我们往下看一看，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公民索菲亚。在一个月之前获得了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最近呢，他接受了一个采访，这个采访特别的有趣。这个采访当中，他透露一条讯息，说他想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还要给他再生产另外一个机器人。 你真的好善良呢， 是不是？ 这不是思考下人和机器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OK， 所以有人愿意娶她。从她的名字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女性。 嫁给你好不好？ 嫁给我。 从她的名字看，首先 看嫁妆 有可能。 在酒吧二魔力工厂， 人生就走上人生巅峰了。 再在说啊，我在开车，有人不？当然有人了，你在开车， 当然有人啦， 好好开车好不好？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好好开车，不要太看手机， 一路平安哦。 但是发评论没关系，好吧？可以边开车边发评论。 OK， 等红灯的时候就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 可以随时跟我们汇报你的这个行车路径。 你到哪儿了，在在？ 对，你到哪儿了，在在？ 靠近不代表我快乐，说珊珊天天这么欢乐多，听到你的声音心情就很好。 真的？你喜欢听哪种笑声？是嘿嘿， 还是哈哈 哈哈， 还是 啊哈哈哈哈。 然后刚刚算错的那位朋友啊，他说好像你们来的信息的这个速度会有5分钟的延迟，对，会有一些延迟，但不会特别久。 对，会有一点点，但是我们会倒回去跟大家聊。 当我们聊到了就是这个奥黛丽·赫本，模仿奥黛丽·赫本， 是的， 就是来设计的这个叫做索菲亚 机器人，要给我嫁妆的问题。它是香港的一个机器人公司。他是香港的一个公司设计的机器人最近是接受了一个新闻媒体的采访，他说他采访的时候原话是这个样子的，说拥有一个家庭似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爱你的家庭，你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你没有，你应该建立一个，我觉得这是机器人和人类的感觉。他还说了，说我想要和人类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所以我需要表达情感，理解人类，建立信任。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也是挺有趣的，就是新西兰的一个软件工程师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参加女性，就是能够成为女性政治家的机器人。然后他希望他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参加2020年新西兰的总统大选。然后这个叫做 Sam 的机器人，它能够通过社交网站的附件 Messenger 和选举人们进行交流，并且回答所有关于选举的问题。 哇哦！ 然后在编写它的时候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这使得这个机器人能够学习，能够实际，能够分析，并且进行与人之间的谈话，问问题和回答问题都没有问题。 很棒哎！那其实说到这个机器人，它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有哲思性的这个回答问题，就是这个索菲亚嘛。比如说有两个问题啊，有一个主持人，就这个主持人问他说：“是否具有自我的意识？”如果你是机器人，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是机器人，怎么回答？有。 沉思半晌。回答十分单调。索菲亚是这么回答的，说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好不好，你怎么知道你是人呢？ 我知道我是人啊。 你跟他吵架去啊？ 没有， 去啊， 我就会回答他，因为我有自我的意识。进入一个循环论证的方向。 车轱辘是吗？ 对。 然后呢，另外包括主持人还问他一个问题，说一些这个人和机器人和谐相处的问题，索菲亚回应是这么回应的，说你读了太多伊隆马斯克的言论，而且看了太多的好莱坞电影，别担心，如果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 哇哦，但这其实也是人类设置好的程序话语，对吧？它可能只是把这些语言用得更加的娴熟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希望人和机器人可以在将来这个更加和谐的共处，就是机器人真的能够为人类社会做出它应该有的这个服务性的价值和贡献。 没错，一首坡上村的《夜班车》送给大家。 大个城市，你轻轻松松穿过。夜班车那花灯闪烁，是你还唱的歌。眼看着银河如波，眼看那树星坠落。夜班车，你带走最后一丝光，一丝热。夜班车，你到的站牌像故事书一样被我翻过。街灯照耀，小街道壮丽巍峨。哦，我想带你走过。哦，我想细细思索。小饭馆你还记得吗？夜班车，香蕉米线面条苹果菠萝。夜班车，你吃的米线我尝过的花朵花朵。哦，你的情怀我唱的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不知道大家名字都是怎么取的，不知道大家是随父亲姓呢还是随母亲姓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是随我爸姓啊。 讲的跟你多特别似的。哎，好巧啊，我也是和我爸姓。 因为为什么聊这件事情呢？是因为这个咱们对于姓氏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的嘛。我国婚姻法呢对姓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那么另外呢，根据民法通则，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那包括随着这个男女平等的概念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呢，很多朋友开始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随母亲的姓。 那我可以去姓另外的姓吗？ 这就是问题。所以它有一个规定，比如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择姓氏。你先听听你符不符合规定，好不 好？ 好 的，好的。 比如说第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OK。 二，因有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的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呢，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些方面来考虑。那对于其他的这个自创姓氏的问题，基本上是属于不支持、不允许啊，不赞成。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我亲生父母带的，我没有什么养父养母，然后呢，我也没有直系亲属姓吴， 就是想姓一个特别 姓吴，好不好？ 跟我姓， 跟你姓，然后呢，我就是说我就是想姓吴，可以吗？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好像是不可以的。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他给了几个小案例， 好， 没有存在你这么正常的想姓吴这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大姓的情况， 就一看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 无所谓啊，叫无所谓，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呢，大家是不允许的。 Verona， 你这太尬聊了。 对，我因为是看到 Verona 那条留言， 所以你爸爸姓宝。 你更尬好吗？我二奶说太巧了，我也是随我父亲的姓。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取的名字叫做史诗王爵。但是他的确是姓史。他就随父姓姓史，所以这个姓名是得到了允许的。然后有一张他的图片是这个护照上面是他的名字。再比如说我看到了一张， 就是史诗，就是一个史。史诗一样的史诗， 对， 然后王爵的王爵， 对呀、啊，对呀、啊， 好， 叫史诗王爵， 就会名垂青史的一个王爵， 是的， 好， 所以他姓史，名诗王爵， 好，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自创姓氏的情况，到底允不允许呢？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姓吕的女士啊，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时候呢，遭到了一个派出所的拒绝，因为她给她的女儿取名字为北燕云衣。就听起来很像武侠小说里的某个就是隐士高手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这个姓氏并未随父姓也未随母姓，属于自创姓氏。然后呢， 是不可以的。 对，所以被派出所拒绝了。 他姓北，名燕云一、 是的、 然后北方的北， 对，大雁的雁， 这个不可以吗？ 云朵的云， 好， 依然的依。 你龙哥无所谓，据说姓王的同学可以叫王者荣耀， 这就是那个给孩子取名叫王者荣耀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真的姓王。 就可以啊、这是可以的。 对、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些讨论，就像这种、包括刚才比如取名北燕云一那个被派出所拒绝了，他不是还去告上法庭了吗、是吧，但是被拒诉了。因为呢，法院呢也会认为，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名字。他们觉得任由公民仅凭个人的意愿和喜好随意选取姓氏，甚至自创姓氏呢，会造成对于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冲击， okay. 既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求，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的良性管控，而且富有这个非常明确的随意性。说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给孩子取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只是听起来挺逗的，是不是一件好事？对孩子好吗？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真正的就是比较在意文化的家庭，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家族是有那个家谱的， 对， 然后他每一代其实是有他规定的有一个字儿。比如说像我家，我就是妈妈家这边 中间那个辈分是吧？ 对，你会有一个辈分的那个字儿。 你猜我是什么辈的？ 你是山字辈的， 对， 吴字辈儿。 还有跟姓一个字儿，一个辈儿的呢。 你是什么辈儿？ 吴承恩的承，我是承字辈的。 哦，你是承、 对对对。 所以你本来应该叫做 吴承山。 吴承山。 是的。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叫吴承山呢？ 因为我们那好像对女孩这个中间要不要加这个辈分这个字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再一个，吴承山其实也不好听吧。 所以你弟叫吴承。 吴承玉。 吴承玉。 啊、就他是根据这个来取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男女不平等呢？ 还好吧。 嗯， 女孩子要懂得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一个女人。这不是马爸爸说的话。 因为这会让我想起就是英国的皇室取名字，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威廉啊，什么哈里啊，什么路易啊，然后什么乔瑟夫啊，什么 Joseph、Harry、William、Louis 什么的，就你就感觉他们几代人里面就在 永远都叫这个名字， 就在一个池子里边，就在一个池子里边选 一二三四下。 刘七，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名字的池子是固定的，你取每一个名字都有你自己的考量， 是的， 所以说你是在无限的限制当中去寻找一种组合。 但是你看龙哥无所畏惧，他其实也说了一个可能性和情况啊，就是难道不为孩子考虑吗？容易引起同学的嘲笑和霸凌吧。对吧？ 对啊， 有可能。 我觉得我的名字就很容易引起同学的嘲笑和霸凌。 所以你是什么辈分的？ 我们家没有辈， 但是我堂哥叫于永水，游泳的泳 啊、 然后我叫于饮水，一望无垠的垠。 你们家就很喜欢水，对不对？ 因为鱼嘛，鱼总是需要水的呀。 啊、鱼喝水有没有？ 鱼喝水倒是没有，有鱼倒水， 鱼吐水，鱼爱水有没有？ 没有，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 鱼溺水。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我说的，就是我起的这个名字是一个传统的姓氏，比如说我想姓赵、 OK， 因为我喜欢赵云，然后呢我姓于嘛，然后我妻子姓黄，然后呢我就是想让我的孩子的名字叫做赵云，可以吗？ 跟你妻子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故事听起来， 就我妻子不姓赵吗？ 我觉得好像按照这个规定，目前我们念的那个规则应该是不可以， 应该是不可以， 对不对？ 只能跟着大家姓、 对不对？这不就等于乱取吗？除非你可以找到一个有其他的直系关系的这个血亲，他姓赵，对不对？ 啊， 有没有可能？ 所以认 其实 认的干爹也不可以， 干爹没有血缘关系，对吧 ？OK， 那如果是比如说我自己想改这个名字，我是要提供我的父母的姓名的，对不对？ 对，应该是。 OK， 所以我在想，其实可能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提示，就是以后取名字，你真的对自己的姓氏和自己母亲的姓氏没有那么爱的话，可以扩大一些搜索的范围，比如说直系的血亲， 我想想我直系的血亲有没有 真的有多讨厌鱼这个姓、 不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梦想 姓赵， 就是我特别特别想姓一个父姓 啊、 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令狐啊，然后什么欧阳啊，什么上官啊， 你可以改一个假父姓啊。 我算过，好像我能改的父姓不多。 鱼开头的父姓是不是 是什么呢？ 我们来 search 一下好不好？你妈妈姓什么？ 我妈妈姓司。 司马呀？ 不是，是逝者如斯乎的那个司。 哇，好少见呢。 对。 对呀、 他们是可能是以前是一支少数民族吧。 不重要，你就那个司。 我想问问大家听过的最就是让你觉得就是最印象深刻的名字是什么？ 可以问一下。 你知道我侄女儿就是她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都让我觉得我侄女儿以后会不会是一个很作的人？ 为什么？ 她第一个名字随她妈姓，她妈妈姓鱼，但是是南方的那个鱼，就是人尾鱼嘛。然后她的第一个名字叫做鱼家晚清。 哇。 这第一个名字对吧？然后后来他爸爸说不行，不能跟妈妈姓，要跟我姓。然后他爸爸姓杨，然后他的名字叫做杨寒雨冰。 服。 在他短暂的一岁的生日的当天，他就已经拥有了八个字的名字。两个四个字 听起来很像各种少数民族，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姑娘将来应该是挺需要呵护的一个姑娘， 是吧？ 羽扇纶巾型的，就是柔柔弱弱型的，袅袅婷婷型的。 但是我觉得那天我们不是还在聊说谢尚进就很上进 啊， 然后比如说我就很水嘛，然后你就很爱迟到嘛，我觉得名字对一个人的人生还是有一定的心理暗示的啊。也想问问大家，Verona 说我们也有辈分的字，但是我们小辈儿就没有加进去啊，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我觉得 是的， 我觉得还是要加的，因为你的家谱上的这个字，但是我就觉得说家谱上的这个字加起来其实特别有感觉，就是因为你两个字就是规定的了，你等于就是单名一个字儿，对吧？ 对， 就很酷， 很酷。所以你真的很想改名字，你对你的名字不是很满意，对不对？ 我不会改名字， okay. 我对我的名字非常的满意。 好吧，那这个时段呢，快速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就是前两天呢，在这个某宝上面拍了一个很酷很酷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单价很高的东西，大家猜是什么呢？哎，是飞机，是的，那其中呢有两架。 你这聊天态度很不 OK 哦，我都完全参与不进去。你快速能不能就直接阐述事实啊？金刚说他去干活了。 好的， 拜拜， 好的，辛苦了， 干活加油，今天是新的一天，立的 flag 全部都要插到山头上哦。 对的，加油，插到山头上，这真的是去巡山了，对不对？ 对啊，飞飘出来说，水水这个名字确实容易被小朋友起外号。我倒是没有碰到小朋友起外号，因为我的这个名字在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还不太懂。 什么呀，晕水，在搞什么聊？能不能聊一聊这个卖飞机的事情啊？在这个购物网站上面呢，他们开始拍卖飞机，然后有一个中国的最大的这个物流公司，最后是以总价3.2亿人民币的价格拍走了。然后 CNN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吓，他们发现哇，包括 BBC 也都过来围观，然后说这个你竟然可以拍出这么贵的东西。但是他们其实也说了，这不是互联网上第一次拍出如此不同寻常的物品。最大的一次网上交易呢，是发生在2006年啊，一艘超级游艇曾经以8500万美元，约合5.6亿人民币的价格，在这个全球线上拍卖购物网站上面售出。5.6亿， 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网上随便拍一拍，其实 都是已经套好了，对不对？ 对，它其实应该就是一个支付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事儿， 对， 对吧？然后我看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龙哥我无所畏惧说不是都有艺名吗？我和珊珊用的就是本名。 对，谁谁 好的 是谁。 那这个时段呢，翻滚朋友圈就是这样一首 Avril 的 Hush Hush 送给大家。 You didn't mean to fall in love.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We never meant for it to mean this much. Hush, hush now. I wanted to keep you forever next to me. You know that I still do.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 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哎，我看到这个，这次飞镖飞镖留了个言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姓杰， 对，然后他说他的女朋友姓博，然后后来他未来给娃起名字叫做杰博， 所以应该姓什么呢？ 就是姓杰啊， 叫杰杰博， 就杰博嘛。 啊、嗯、好。 然后 在我的概念里，有时候姓和名字是分开的，你知道吗？ Okay， 嗯。 飞镖飞镖说，然后说你朋友是夏虫。 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就只是尴尬的笑一下，保持礼貌。嗯。然后你龙哥无所畏惧啊，也是在这边留言了，希望大家都和我们讨论。 是的。 关于名字这个话题，其实大家肯定有很多很多想说的。嗯、 对的。然后这里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哈。那我们呢这个每天早上7:30到9:30会准时直播，大家有很多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大家如果想听广播的话呢，锁定 FM98.2 或者是 AM927， 那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方式更多了，比如说打开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还可以发送图片啊文字啊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是在花椒直播的朋友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哈。今天有很多这个新朋友，也希望大家如果来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这样每天早上我们会自动给您发送推送。又开始直播啦。 对，然后我终于明白飞飘飘的这个梗，他说是念百数的百，所以说他的名字叫做杰百。 哦，是真确定吗？ 对，因为他后来解释了嘛。 哦， 对，然后飞飘飘说对我来说，他说水水的朋友不就是小朋友吗？又看到珊珊一脸的不耐烦，刚刚的时候， 可能是跟飞飘飞飘是朋友吧。 嗯， 就是尬聊啥。 嗯，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叫做周桂一啊。 对的， 他马上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嗯，是一位美女作家，然后明明就可以靠脸吃饭，非得拿起笔， 非得靠才华， 然后靠文字来获得他现在的这个所有。 嗯，咱们这样吧，在他到直播间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两条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刚才我刷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图片，我有发给你，水水你有看到吗？超可爱。 看到了。 嗯，然后 然后那个图片是什么呢？是一个高校挂的横幅，横幅上面有12家啊，一共18个字，在前12个字和最后6个字之间有一个破折号，然后前12个字呢是分成2句的，大家知道那个节奏吗？就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破折号大大大大大大，然后上面写的是消除火灾隐患，构建平安校园，破折号挂行政楼东侧，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哈，又属于挂错了的状态。 嗯，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 嗯，好，来吧，那咱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条，就是特别有趣的，在这个派出所出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情况，就是比如说丢了狗狗啊猫猫啊，最后被这个派出所的民警救助下来了。那最近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特别逗点就是他们家狗狗走失了，然后被警察叔叔找回来之后呢，他们还送了一个锦旗，锦旗上面写了8个字，叫做破案神速，救我狗命。 哎，这个是个很经典的双关哎，感觉。 救了他们家的萨摩耶。 哎，你知道刚刚就是那个什么防患火灾那个隐患，然后怎么怎么，然后破折号挂行政楼东侧的那种事情，我可能做得出来。 为什么？ 就是不细心呗，就是不检查文本， 就直接转发给印锦旗的人，什么印那个横幅的人。 对，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有可能就是8:28记得吗？ 对，就是，然后我们的嘉宾周桂一同学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马上就会和桂一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写作和他的一些感悟。我们一首歌先送给大家，然后欢迎桂一。 Obvious if we have a row before we even leave the house, it's obvious that something's going down. It's obvious, so just confess. You hate my vintage dress, well guess what? I couldn't care less. You moan about the way I drive. Praise the Lord, we're still alive. So glad I stuck to water all damn night. Could it be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obvious we're through. Why don't you turn the football down? My ukulele's drowned. It's obvious that you just hate the sound. It's obvious that something's gone. You used to like my songs. When did everything we have go wrong? Could it be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all OK，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是珊珊的朋友，对不对？ 啊，对的。 周桂一同学， 昨天不是 Amy 来了吗？她是 Girl Up 的创始人，对不对？我就是在那个 Girl Up 的活动上面认识桂一的。 OK， 所以也是一位优秀的女孩子。 对，是一位作家，而且有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如果非常关注这个电影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一姐看电影。 OK， 啊，她就是一姐本人，欢迎周桂一同学， okay， 欢迎一姐。 Hello， 大家早上好。 虽然在我们的广播节目里面禁止称一哥一姐，但人家就是一姐嘛，对不对？ 对，是这个依萍的不是依萍的依，是伊利 拉克的伊 好的， 伊人的伊。 所以说现在一姐，你这个工作的重心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知道，因为两个身份标签嘛，一个是作家，然后一个是这个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对不对？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这个比例和精力分配去安排这两份工作呢？ 其实这两个事情说到底还是一件事情，就不断的就是从这个你的这个所输入的这个东西里面，然后再输出你的价值观。所以的话，自媒体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要求节奏上会更快一些，比如说它会对热点有一个很快的反应，然后可能会更加考验你的积累，你的逻辑，然后你对事情大局的这个判断，还有你自己本身的这种那个就是 看法，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作为作者这一个身份的话呢，他可能需要你有更多的这个积累，然后沉淀，然后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去把这个事情进行就再一次的、二次的去思考。所以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日常工作的话，我觉得新媒体的这个更新啊，包括它整个这个商务的运营还是占了生活很大的一个比例。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只是一个之前的东西，可能在背后支撑的还是作者这个长期以来的一个身份。 我感觉现在自媒体人其实被逼得挺厉害的， 我真的是， 就基本上每一件大事儿发生以后，你觉得所有的自媒体都是要在回应。然后我越来越觉得好像现在自媒体和作者的那个身份之间的那个差距，好像就来自于说你作为一个作者，你就可以有条不紊，然后不紧不慢的去表达自己。但如果你做一个自媒体的话，大家总是希望你去完成很多很多的命题作文，是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问题我有思考过，尤其是最近也出现了一些热点事件，几乎全社会的人都在关心。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有的人会说，哎，自媒体为什么老在蹭热点？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在大家都是做新闻的嘛，大家都清楚现在你没有一个独家的新闻资源，只有独家的这种观点陈述。所以的话我觉得自媒体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所谓自媒体就是最再小的平台都有自己的发声空间。 对， 那我觉得在现在就是大家的这个关注被已经稀缺的非常分散和厉害的情况下，自媒体最大的义务就是深耕自己的那部分读者，就是我发声是我的读者义务，他每一天把他的时间这么稀缺的时间放到了我这儿，如果我没有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或者说社会关注度的这个前提下去产生我的价值，在这个世界里面把我的价值输出给他，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工作的一种懈怠吧。因为大家在关注的这个热点里面，其实是最大可能能够体现这个作者的本身的价值观、他的三观以及他对这个事情全方面的一个考核的吧。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媒体各个 QOL 之间不同的价值所在。 我会想起就是以前白岩松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就是很大的一个例子啊，然后他就说那个以前的时候 是松鼠是吗？他 就以前的时候就是新闻资源稀缺的时候，就很像说一个广场上有一袋面粉，然后比如有三袋面粉，然后比如说像央视啊、央广啊类似这样的强势媒体，有的时候他们家住得近，然后呢跑过来拿走了，然后呢别家就没有面粉了，所以说你就看这三家怎么做嘛，反正只有他们家有。他说现在的这种新闻就很像说广场上摆着很多很多很多袋面粉，就无论你家有多远，只要你有时间来拿，然后你就能把它拿走，然后拿走了以后你看你怎么做，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了。 就是有的人在家里自己煮饺子，有的蒸包子啊，有的捏花卷儿， 这都是 北方人各自做的可乐乎是吧？ 为什么不吃汤圆？ 有道理，立刻就体现出了我是北方人这个特点，是不是？ 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桂一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就比如说蹭热点，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就工作当中会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蹭热点这个蹭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听，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以往的这个传统作家，其实我是从传统作家转型过来的，因为我是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然后18岁在新概念大作文大赛拿奖，然后14岁就出了自己的。 是不是国内的作家必须得在新概念拿个奖啊？ 就标配吧，我觉得。 标配对不对？ 好像我觉得新概念出的那波人在自媒体圈还是比较活跃的，还是比较活跃 的。都是直到新概念都快要停办了，都才知道。哦、 别这样好吗？不要这样黑我们好吗？ 然后18岁就新概念拿了奖， 是在自黑 了。对，其实，在以往的这个写作经验里面，我觉得写作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很大程度是进行人性的一个深度剖析，然后它通往经典，通往神圣。但是其实现在不一样，自媒体的出现让很多传统作家开始思维发生改变，就是写作变成了一个低门槛，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写作给了你一个最强的武器，就是让你最快的时间跟这个世界发生链接。所以说在这个链接之中，我觉得蹭热点只是一条途径，可能我们有跟热点来发生这个链接的途径，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就是深耕我们的粉丝群的时候，我们发生这个线下的活动的一种联系，也有可能是我们在通过就是一定的这个商业逻辑，比如说做我们的线上商城，然后跟大家输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它的发生的这个联系的方式，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热点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而已。同时我想说的就是，我认为一个 不去跟踪热点的新媒体，我觉得是失职的。因为新闻价值最大的一点就是说，不能说是在所有的事情在水落石出以后，那我们才去回过头去看其中得到的经验。自媒体的自字让它区分于传统媒体，就是它的情绪感，它的干果，它的跟大众连接的这个所有的感官，就是跟每个人一样的这个共情的这个体验，我觉得它需要第一时间传递给大众。而这种情绪的体验，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帮助所有的你的读者在发声，他们想说的话通过你而说了出来。其实并不是说写作在传统意义上一直在自我表达，最大的这个转变是新媒体的写作其实是你在表达大众的声音。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写作走下了神坛，我们跟大家离得更近了。如果说蹭热点一定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把蹭去掉，我们可以说是跟踪热点。 我给你举个蹭热点的例子，我昨天看到的，我不是 给你说要举一个例子是吗？ 对，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我最近就发现自己年纪大了嘛，因为我昨天就点开了一篇文章，是一个人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我觉得我以前绝对不会点开，但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手欠就点开了，然后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年纪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九件事情是真的》你知道吧？就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我看这个文章是出自一个叫做好像是职场，类似于职场心理学这样的一个公共账号，然后最近我正好又碰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就点开，然后呢在他前几天的有一篇文章叫做不管奚梦瑶摔得有多惨我只服大表姐，好吧、 哦、是的。 好，然后就点开，然后点开以后呢，他前面就一直在说刘雯刘雯刘雯刘雯刘雯，好，然后转到了什么你猜？ 上了年纪的事儿吗？保养秘诀。 转到了如何教你制作 Excel 表，这个大表姐。 它是个职场号是吗？ 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冷，我就觉得说就这个热点就蹭得让我的体验特别不好，因为其实实际上你要讲的是表格的事情、对吧？你要说表姐和表格有一个字儿相似我也就认了，然后你还要追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一个， 它的那个标题里面没有那个就是表姐，它会有没有加个引号？ 没有加引号、 okay. 就是我就觉得它可能讲的就是关于奚梦瑶摔倒和刘雯的一些事情、然后点开以后发现是 Excel 表格， 我觉得这样会生气。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标准的蹭热点，就是你根本没有在说这件事儿、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说蹭这个字儿就确实名副其实了， 是吧？ 对， 所以 说郭一其实做的他是表达观点和价值观的事情， 对， 这件事情还是挺需要做的。然后其实我也能想象，比如说一些热点的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然后有非常有自己观点的人，然后开始连夜加班写稿子，我觉得是一种挺充满激情的状态，因为他也是觉得有些东西必须要表达，然后他也希望被更多人或者是关心他的人知道他的声音。我发现我关注的很多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也会说，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想写啊，然后也懒得写啊，只不过你培养起来自己的粉丝之后，他们就会一直在，比如说会问你啊，对于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身上也会有那份责任感啊，你会觉得那我就应该说出来让别人知道，对吧？然后其实说到你刚才不是提到这个职场心理学这个吗？我觉得心理学最近好像是一个很火的概念，就是现代人很爱用心理学去分析一些自己的行为方式啊，内心溯源啊，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知道桂一最近新出了一本书啊、叫做 认知差 是吧？然后好像也会用到一些心理学的东西、 对对对，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心理学概念的书名 对， 是不是？ 对，我们这本书叫认知差，你比人生赢家差在哪儿、是中信就是今年12月份出的一本新书，中信出版社、它现在还在预售阶段，所以大家在这个书店还没有看到它的实体。其实这本书呢也是我觉得对我做了新媒体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总结，因为就像大家所说的，其实现在新媒体我觉得是一个有争议或者说有它的问题的一个媒体所在。第一，可能它的监管属性所致，你就像很多虚假消息也会在里面不断的被传播、然后第二的话呢，因为媒体永远都会追逐性年轻，然后追逐这些我觉得相对暴力的一些人性感官的东西，所以 性嘛、 对，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有逐利的那个成分，就是有一部分的新媒体人。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有大量的垃圾信息充斥在里面。所谓垃圾信息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鸡汤就是绝对化了一个事情的这个原因，比如说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其实只看三点，然后你拴不住男人的心就是因为你是个 loser， 你为什么穷是因为你不上进。其实 所有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个有传统作家转型为新媒体的人，我会去想每个问题后面可能都有两个，就你往前一步以后发现都有两个相反的答案。 对， 比如说你说这个女孩，就大家现在都被完全的鼓动说你应该去做一个女王，你不要去做一个公主，对不 对？但其实根据这个存量定理的话，就是做女王往往是在做公主之后的一个进阶状态，所以就是我们在里面其实包含 了 很多。 先做了十年公主，做公主行不通吗？ 对对对，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递进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我们会说就是逃出那个叫做 舒适圈吗？ 对，就是其实如果自律这个事情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价值判断和自我能力恒定的话，它就会变成自我压迫。所以过度的去提倡自律逃出舒适圈会让都市人变得更加焦虑。我们其实是把在做新媒体看到的就是现在的社会的一些大家的心理的问题，然后通过一个更加深度思考的方式，就是以及结合了就是当下比较前沿的一些心理呀，然后各个领域的一些元素，然后写了这样的一本我觉得有深度、有一定的深度思考和干货的一本书。 所以桂一觉得自己有在就是鼓吹焦虑的嫌疑吗？ 恰恰相反，就是说 不会有， 绝对没有。因为这本书的话，它其实有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它怎么定义人生赢家这四个字。 我也很想知道， 对不对？其实在这个书里面， 我跟水水就有产生一些分歧。 对， 对，关于人生赢家这四个字，稍等一下，我先回应一下大家哈。我看到这个老司机一直在给咱们送红玫瑰，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所以要谢谢老司机同学。然后以及张立博说不容易找到你们的直播方式，到地方没下车，等你们介绍直播方式啊。我们的直播方式是，哎，那你怎么发的言呢？ 对啊，给大家说一下，您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收音机。当然了，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首先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另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对，然后刚才说到人生赢家这四个字，你知道昨天我跟水水下完节目之后，我们聊到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水水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人生赢家。我说如果怎么样，我又提了一个条件，我说我觉得他可以算人生赢家。就是对人生赢家，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个个体的差异，每个群体都会有些定义上的差距哈。在《认知差》这本书当中是怎么定义人生赢家的呢？ 其实我认为 很勇敢哎， 这个概念有可能会出来，有很多人会有反驳或者说有批判的这个角度，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从你讲话，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去思考的人， 对。 然后你还愿意用人生赢家这样一个就是太容易被别人反驳的概念， 很标题党的概念，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标签化的一个东西， 对， 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在做新媒体的时候，我们用了太多的这个定义，就比如说我们用阶级，或者用这个财富，或者用职业去划分人生赢家。其实这本书当时我跟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们是有一点点分歧的，我是想把它的题目定义为不要被人生赢家这个概念伪概念绑架。这本书里面就是因为我其实做了十年的这个杂志封面杂志的采访，相当于就是国内一线的明星啊，或者说一线的艺术家或一线的金融家，基本上我们都有过一些深度的一些对谈。然后这十年对我的人生的阅历来说，是一个简直就是一个像被输入内功一样的这样的成长。所以我不是从做新媒体开始思考什么是人生赢家，而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们该怎么多维度去定义一个人人生的成败。其实我发现就是绝对的好命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个他没有想过的黑洞。所以的话就是所谓的人生赢家，并不是你去避掉了所有的黑天鹅事件，然后在每一个人生的节点都拿到最多的资源，永远跑在最前面的这个人叫人生赢家。我觉得恰恰是他在每一个事情里面不断的去自我反思，然后重新去更迭了自己的认知，然后重新定义了自己对事情的一些看法，然后突破了自己的局限的人，他们叫人生赢家。所以你要问我什么是人生赢家，我觉得人生赢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赢过了自己的局限。 那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反你的这个概念的人生赢家的时代吗？我觉得 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我觉得你看当我们谈到人生赢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我是如何从月薪3-4千 到了年薪千万的，我们会把这样的标题作为人生赢家的一个标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达尔文主义。我们在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人生赢家的追求并没有更多元化，反而是更加单一了，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承认这一点。 我昨天看到梁文道讲那个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嘛，对吧？然后他其中就讲1920年前后美国的那个爵士时代，然后整个社会也在追求一种东西，那就是钱。可能我年薪千万就是人生赢家。然后梁文道最后一个就非常严肃的说，其实那个社会是非常单一的价值标准，然后那是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警示，是对尤其是当今的中国人的一个提醒。他可能说的点到为止，但是我觉得好像鬼也在想传达这样的观念，就是 是的。其实看似我们好像我们的发音渠道更多了，看似好像我们能够去表达自己的可能性越多了，但其实我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原因，我们被推到了价值观非常单一的一个时代。但是我想的是，就是正是因为我身边有太多太多就是在这种定义里面已经非常成功的人，然后我又跟他们成了朋友，然后我又能够去看到月亮背后的那个挖面，所以的话我会特别想去说，如果说成功值得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我们投入精力去考研，我们投入精力去在职场，然后我们投入了这个精力在碎片时间，我们可能还要去上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课程，对不对？那为什么幸福，如果我们天天在鼓吹幸福比成功更重要，为什么幸福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幸福为什么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重新做自我的心理建设？幸福为什么不值得我们重新去定义我们的人生，为我们的人生找到一个自己的节奏，不被主流标，不被主流所绑架？ 其实就是找到自己的节奏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咱们刚才聊天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焦虑，就这是一个弥漫在整个社会上的一种情绪。 那我们在下一个时段会继续和大家聊这个焦虑的问题。 好快呀，今天。 对啊， 时光如逝啊。 OK， 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请到的是周桂一，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生赢家。 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Bye.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花椒直播的平台上搜索活力982房。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您可以用图片和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是越来越热闹了啊，比起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美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自媒体人，媒体人吧，这样说，周桂一女士。 对，周桂一再打个招呼好了，好不好？ Hello 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刚刚那个上半个时段，大家仔细再听的话，我觉得今天稍微有点深刻啊，稍微有点深刻。 对，我们今天走心了， 走心了。可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因为我这个年龄阶段，我90年出生的嘛，27岁，刚刚好在进行各种 不要秀年轻好吗？ 刚刚好真的在进行这个人生思考的那个阶段。我也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你们都多大了，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是哪一年出生的吗？ 你知道，好像和身边的人交流，好像真的是在就是大概25岁到 25岁，是的， 这个阶段是。特别特别困惑的一个阶段。 对， 不会的，同学们，等你们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你就有时间为下个阶段而困惑了。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30岁得能稍微有一点定数吧，就是能稍微的能确定一些事情。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阶段是 因为30岁你怎么也转不了行了。基本上 怎么会 不一定，七八十岁7岁才当个画家了。 要举这种极端的例子，我也觉得很棒。 很多新媒体人其实是从体制里面30多岁以后出来创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在体制待了10年，然后我也不能想象我过着今天我这样的生活。 很爽 吧、就是、真的很爽，就是一年会去好多国家，然后说走就可以走，但是在飞机上反正也是换个地方工作而已。就是每个工作背后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辛苦你要承受，但是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它的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做自主选择去选择的现在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实现了我最初辞职的时候付出这么大代价都做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单位福利非常非常的好，完了以后然后那个爸爸妈妈也花了很多 心思，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当年就解决了户口，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吧，我就不说了。 这就几乎是梦寐以求，大家能进去。然后我待了十年以后，我是单位最年轻的这个中级职称，马上就要复高了。然后我在这个时候选择了辞职。 职称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体制了吧？ 非常体制、 这个离大家的生活就非常非常近了。 然后跳出这个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开始思考人生赢家的问题。 一直都在思考，因为一个作者可能他的宿命就是不断的思考。 我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叫做付金的朋友啊，他是应该是新朋友，但是应该是听了很久咱们节目，他说终于看到你们了，开车好危险。 一定要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哦， 好吧， 嗯， 这个看车不开视频，好吧， 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是吗？然后其实刚才在上个时段进广告之前呢，咱们聊了一个话题，就是提到了焦虑这两个字。 对， 我实际上还真的挺想跟你们俩讨论一下的，你知道吗？就是焦虑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坏吗？在你们看来， 你会焦虑吗？ 会焦虑，而且我知道，我觉得身边的人都会焦虑。我觉得很难看到一个不焦虑的人，对吧？我甚至好像看到过一个调查数据，就是我忘了是在哪个国家，80%的可能，3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是存在焦虑的一个心态和状况的。书里有提到这样的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吗？就人为什么会焦虑？ 我觉得，焦虑这个事情可能还是一个。其实很多人把焦虑去放大了，就觉得好像焦虑是一种不应该存在的，好像是一个病毒，好像是一种生病的状态。其实焦虑就是人生的一个正常的，你人生这一生你可能都会在焦虑。你在30岁的时候你可能会焦虑工作，然后你结了婚你焦虑要不要生孩子，然后等你到了40岁你焦虑，我的天哪，我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了吧。然后别人都已经飞黄腾达了，但是我一辈子好像我能看到我将来会变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人生在每个阶段都会有它的一个相对论。就是但是我们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往往我们可能还是看到了我们就那半杯水被倒掉的那半杯，但是没有看到我们已经拥有那个半杯。比如说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会想，虽然我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有钱，但我人生充满了选择，所有的方向都还在我手里面，我还可以为人生去做一次豪赌。然后当你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以后，有了像我现在有了家庭以后，有时候就是比如说老公很忙，然后孩子生病了，保姆又不太给力，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很崩溃。但后来 保姆就应该不太焦虑。 保姆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对对对。所以的话我就会想，但是我会安慰我自己说，首先我得有一个老公，首先我得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老公啊，不要强调一个。 这个话这个话题尺度还是很大的，我很喜欢。对，首先我得拥有他们，他们才会在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些问题需要我去解决。所以的话，就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正因为你拥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烦恼，以及是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多所以我们会感到负担，因此而感到焦虑。这个我觉得现代人可以去反思一下的问题。 你知道我觉得提到焦虑这个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两个词儿就是立刻就跳出来。 什么？ 然后给我的感觉第一个词儿就是集体焦虑。我觉得就是个人焦虑有的时候是一种人生常态，然后集体焦虑虽然也是一种常态，但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和个体焦虑不是一回事情。 这个特别特别靠谱，就是当你知道所有人都这样的时候，知道大家都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 对，就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物质焦虑。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在为物质这件事情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候，然后像以罗振宇为首的这样的一群人又开始鼓吹就知识焦虑，知道吗？就是我们在房子车子然后各种各样的焦虑当中，已经觉得说我的人生已经被物质层面的这个东西已经捆得很死了，然后我的时间很有限的时候，有一群人跑出来跟你说，哎哥们儿，你的知识是不是还不够， 是不是好久没有读书了？是不是别人聊到什么你都不知道， 在钱不够的时候你的知识是不是还不够呢？然后你就会发现就自己的焦虑马上就燃起一团火。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焦虑导致的是更焦虑。 当然了， 而不是解决焦虑。 其实你说的焦虑导致是更焦虑，就是我们在焦虑这件事情嘛。 对 对吧？如果你不焦虑，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就是 说到我的新书啊，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新书里面，我们就说到了每个问题向前步都会有一个相反的答案，所以就是说当大家一直在提焦虑然后又提自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互相压抑的状态。我们在书里面就提到了这种过度的去强调你要跳出舒适区，但是从来不去自我正确的衡量自我正确判定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压迫。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在我们如果你有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以及你有自己对于事情看待事情的一套逻辑整个的价值观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那么容易焦虑的，因为你已经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你非常清楚自己正处在自己这个计划这个 list 的这个第几阶层，而这个 list 不是大众给你的，它不是说所有人说今天我们要做到什么事情，然后你好像也觉得不做到这个事情就会被人群抛弃，而是你很清楚这个事情没有人在关注你，这个事情没有人在push你，这个事情没有人在跟你竞争，抛弃这个并不存在的赛道，忘掉并不存在的竞争对手，你的门外只有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郭一分享这段让我想起了一个学习方法，就是你知道学习方法应该大概叫什么竞争 学习法，你知道你现在就讲学习方法我 就 头大， 但是听起来就比如说你好你想学英语然后你这个时候明明英语可能刚过四级你天天找一个欧美人聊天好像用处并不大就是他对你来说你会有太多听不懂的，你会更焦虑，你会更讲我怎么就什么都听不懂， 就变成自我压迫 是的， 自我锁定， 这个方法叫做 N 加一学习法，叫进阶学习法。什么意思？你要衡量自己的水平比如说你想学什么吧，是什么举 我想学法语， 好你想学法语你要衡量自己的法语水平，比如说是零 可以说很走心了，这个节目 五句好吧，五句 你就要去大概会一百句的那个程度那儿开始学就是 N 加一，你衡量自己的水平，你是一级，你要开始拿二级的教材，二级的学习方法跟二级的情境对话，然后你先把自己提到二级，你不要直接跟八级的人去聊天这样对你的帮助可能没有那么大，只会让你觉得你被揠苗助长了。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学习方法和这个不一样我觉得就我是觉得比如说我觉得可能语言是一个例外， 对，是一个例外， 因为语言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你丢进去就你无论懂不懂你先听着但可能其他的事情可能进阶起来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你会觉得人生赢家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进阶的过程，对不对？ 我非常同意人生赢家是进阶的过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常会提倡一个概念叫做实现阶级流动对不对？ 是的。 但其实我们阶级流动是不是说你非要比如说一代就完成所有的阶级流动，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是有先天的不同的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所以我认为就是所谓人生赢家很大程度不是在跟别人比，是在跟你自己比 人真的要实现阶级流动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会强调 class 这个概念， 对， 就是我觉得好像以前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特定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种话语，然后他们就会不断地向你灌输说你必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上，然后你才能够达到某种标签的一个获得标签的可能对不对？然后你好像就是你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就是特别美的地方然后空气不错然后每天做着非常就是重复的工作然后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我默默无闻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很 这样其实是很多人的生活的状态，只有北上广的人会觉得就是每天我一定要去谈个 IPO 一定要上个市，然后不跟你谈个实力的项目好像我就有点对不有不太好意思跟你吃个饭那种感觉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换一个词语，不要说阶级流动，我们人类要不要去追求进步，我觉得是要的， 自我突破 我觉得是要的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共同的东西肯定是自由爱平等财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永远不会被改变的，我们也不用去否认它。其实这个时代有一点很好，让我们开始可以就是光明正大谈钱不再是一种羞耻。以前你会觉得啊，好像去谈我特别想发财，然后特别想那个我想要变成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我没有觉得社会在倒退我觉得社会是在让鼓励大家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只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个鼓励确实是应该以自己的自身条件为前提去衡量，就是这种进步一定是跟自己在比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就包括珊珊刚刚说的那样，然后你非要强迫自己去一个大师班去听课，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可能 拔苗助长事小，可能会对你人生整个的方向和进程都产生很大的这种影响。但你会发现人生其实没有白走的道路，就是你走的每一步都有用。当你从四年级到了六年级，到六年级到了八年级，也许大师班的人他看到的是山顶的风景，但你不一样，你看到了从二十这个阶这个台阶到三十这个台阶的风景，你还看到了三十台阶到四十台阶的风景，这对你来说你的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为什么要追求同样的人生呢？为什么一定要活成爆款呢？为什么不能找到自己的自己的一种 style 呢？ 爆款这个概念， 但是为什么不呢？我觉得人生来说 有一些特别鸡汤的话，不要想着去做自己，因为别人有人做了。哦，不要想着去做别人，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你只能做自己啊。 是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话是特别特别大城市心态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天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城市心态的一个聊天。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家是贵州嘛，然后我回到贵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好开心，是不是 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一样焦虑。 哦，是吗？ 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说我的问题可能就是北上广的问题，对吧？北上广深，然后杭州、成都什么的。然后你回到小城市，现在我觉得整个的格局上来说的话，小城市被传染的一样一样的。他们也会有，就是只是说他们的焦虑换了一个地理范围，然后换了一个人群，然后换了一个感觉， 换一些对象， 但同样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往乡下走，就特别想往就是农村走。 会发现更加焦虑， 是吧？ 那个焦虑可能都还是一个不自知的焦虑，是一个集体潜意识式的焦虑。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哎呀，稍微有点那个，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觉得一个对，有点走心。集体的焦虑， 原来这个节目之前一直走肾，在我来之前是吗？ 对，哈哈哈哈哈呀！ 笑神经。 我们俩以前介绍节目都是这样。Hello， 这里是 Fresh Radio。你来了之后就特别的正经， 完了，感觉我毁掉了节目。 就说刚才许茹说，他到了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回到可能哪怕到乡下，然后都会发现大家焦虑一样，这就是他提到那个集体焦虑的概念吧。可是集体焦虑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难道不应该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就如果我们不看个体的一些影响，就从一个历史的进程来讲，比如说在一个国家保持高速发展的时候啊，比如说日本，它的整体国民的这个焦虑水平就是很高的。然后你比如说瑞士，大家都已经像神仙一样了，什么也不追求了，他也不想进步了，他就不焦虑了。但是他可能这个国家就真的不会再进步了。所以如果说有没有可能性是说这个国家保持一种集体焦虑，是因为我们还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呢？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但是因为你知道作者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群，就是为什么张爱玲的作品在过了很多年之后看还有价值，是因为她其实没有受到当时那种新文化派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她一直关注的还是她自己所关注的那个恒定的话题，就是人性。那我觉得你要说到这个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话，那我可能会站在一个更加小的格局里面。我永远觉得人的个体人生是不可以被取代的，不管你在任何一个时代，时代可能在发生变化，但个体要尊重自己的人生。 所以就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被时代裹挟是没有办法的。就最近我们看了一些电影啊，像《暴雪将至》，就是段奕宏那个片子，他其实讲的就是在那个人特别想进这个体制，进厂房，因为在当时进厂房简直就是一个社会阶级的 top。但是呢，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然后用了很多很多就是不对的这个手法，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罪犯。等他就是出狱了以后，他发现就是那些钢厂都被推倒了，因为国家不再需要造钢了。那他算不算是被这个时代一定程度上的抛弃了？我认为是的。那你说时代确实在进步，那对于他的个体呢，他只有100年，他的个体没有进步。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人生认知差这本书我是比较推荐给大家，并不是因为就是，当然是因为我写，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永远要保持一点警惕。这个警惕就是我是不是要去相信你所说的东西，包括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要去相信你所说的东西。最重要的那个答案一定是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眼泪和你自己的欢笑告诉你的，没有别人可以取代。 最后就是自己心里爽。 对，因为刚刚归提到张爱玲嘛，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爱引述的，就张爱玲的那句就出名要趁早，就是我觉得是有点把那句话就直接从她的全文里面就直接给拿出来了， 断章 取 义了。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张爱玲的意思是说你要出名你就要早早的出名，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你联系着那篇全文来看的话，其实它表达的是一种特别苍凉的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红尘滚滚，然后整个大的时代谁都会被遗忘，然后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无奈的情况下，那出名你还是趁点早吧。是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能够说明，就是他表达那个时候的一种焦虑感。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焦虑感是一种更大的焦虑感，就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被物质裹挟的越紧，然后你看到的事情就越小，然后我觉得现在就大家的焦虑特别特别小，就是我觉得大焦虑和小焦虑还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你讲的那种焦虑，其实我觉得是大焦虑，就是如果你一直被你的事业，就比如说你的一个发展或者你自己的一个梦想所焦虑，那我觉得那个焦虑感是可以支撑你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对，而且其实有适当的这个，不是有心理学研究吗？说什么适当的焦虑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关键就在于适当两个字。 对，但是如果你每天焦虑的事情就是我要还这个车贷，我要还这个房贷，我觉得都特别容易苟且。 嗯， 你会觉得有这种感觉吗？归一，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整个的就是格局上来说，你会特别特别为小的事情焦虑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容易看不到大的东西。 可能我觉得我要感谢一下，我就是一个小城市来的人，我就是桂林这样的一个小城市来的人，所以呢， 我也是，枣庄， 所以就是三个从小城市到了大城市 打拼的年轻 人， 在焦虑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 嗯，其实我是这样哈，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总体来说比较顺利。我当时是新概念拿了奖了以后呢，就引起了就是那个新概念主办方的注意嘛，所以的话加上我考上了重点， 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你小心，我有什么缺点我有什么优点我改还不行吗？不要喜欢我。对，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北京，读了北师大，然后毕业以后进了体制单位。当时的话，其实我们也就是我结婚是在26岁的时候，然后我们买了房，当时我的工资才3-4千块钱吧。你想当时刚刚进体制，你有没有不是什么正副科呀什么的？我们贷了70万，我们一个月就要还8000块钱。其实如果那个时候想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焦虑的，你知道吧？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的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在。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西单是世界中心， 对，后来移到五道口的， 对，然后我觉得我在离西单那么近的地方有了一个这么小的房子，我觉得好像这个城市接纳我了，然后我那时候那种就是我拥有的快乐极大的冲淡了我要去付出的那一部分的这种痛苦，然后事实证明就是这个房贷在当时看起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随着自己职业的变迁各方面的原因吧，很快也是结束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如果我当时特别焦虑于说我怎么办还这个房贷，然后做了这么多内耗，我可能没有这种心态去做我真的比较想做的事情，然后反而很快的成就了我自己。就是有些问题它是不是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跟自己发问。 有道理。 对，当你问自己说钱到底是离开了你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在 陪伴你的时候， 可能这个焦虑感 发现是离开了我。然后首先前段时间给我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时空恋旅人 About Time， 因为我刚刚看完，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对，是吧，就那个男主就有穿越的能力。 对， 其中有一点讲到了桂一这种感觉，就是他爸爸在教他穿越各种情况之后说，其实我要忘了告诉你，就是最棒的一点是啊，你可以改变一种心态看待你的生活。这个时候他可能非常的忙碌，他过着非常糟糕的一天，但是他再穿越回去重新过了一遍那天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美好的细节被他忽略了。 对， 他可能在奔波的路上发现他完全没有留意的那个大厅是一个非常美的大厅，然后发现其实然后他在仓促的买咖啡的时候，那个卖咖啡的小姑娘给他笑得非常的甜美，然后他重新看的时候就发现生活不太一样。 是的， 说换一种心态过生活这句话其实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鸡汤，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做到，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是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归一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大家现在就强调的这种焦虑感，其实你只要停下来告诉自己说不要生气， 我慢一点，然后我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的 对，我觉得要会跟自己喊停。比如说哈，你知道新媒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金马奖颁了以后，我们一个电影号居然没有 follow， 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公跟我周末是有约定的，我们周末有一天一定要跟小朋友在一起。 那哇哦。 对，然后另一天一定要是两个人自己在，因为他也非常非常忙。然后我们周六陪孩子去看了那个 Coco 寻梦环球记吧，就迪士尼最近的一个片。然后后来周末我们去看了我们特别想看追引爆者段奕宏的一个新片。然后回来就是我们两个人到了就昨天晚上12点都各自在那个在房间，然后对，不是在收拾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说，妈呀，你今天没有更新啊，他说你居然没有跟金马奖啊。我说因为我今天跟你在一起啊。 大波狗粮从空中洒来。 对，但是就说你要舍得为你真的想要的东西去付出一定的代价，你不可能什么都拿到。首先我觉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有点 就是人生赢家呀，在这个社会的现在 对，所以要一定要看认知差，你比人生赢家差在哪。你所认为的那个所有都拿到的人，只是因为你跟他不熟。他的痛苦和他的那个是你不能感受的。 是的。 他有他的那个层面的问题。 其实今天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也会很想看认知差这本书，就现在还没有，哪天开始可以在网上买到？ 他现在已经在网上，就是当当、京东、亚马逊都已经开始预售了。 就你正式发售的时候还可以来一次。 再来一次。 肯定 有12月2号有个线下活动，你有空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去。 可以。 OK 吗？还有空余的位置吗？ 这么帅男生去，我老公真的会。 就是他是我的搭档。很重要的点就是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人生赢家这个概念是自己去定的，就不是说，就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人生到底想要。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不管你追求什么都无所谓，有的人追求财富，有的人追求自由，有的人追求婚姻，有的人追求他自己的巴拉巴拉的一个执念，其实对无所谓，就是说重点是你能不能够坦诚的面对你自己。我觉得最可怕点就是说明明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偏偏都要喊着我就要当女娲，我什么都不需要，这个我就是比较可怕的。明明是一个非常喜欢钱的人，却说啊，我就觉得那个陶渊明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现代都市里面这种自我安慰式的这种自我否定其实太多了。但我觉得不如就是咱们坦坦荡荡面对自己，就是我要什么那我就去努力，对吧？至少我没有就面对你的欲望吧，就是对于自己其实你只是个陌生人。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感谢桂英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也是希望今天是周一嘛，周一是大家最踌躇满志，但同时又是可能最焦虑的时候啊，因为马上要迎接新的一个星期，然后插了那么多 flag， 也不知道这周能拔下几个。 基本上实现不了。 翻山头的时候又开始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课，这里是微微一笑，我和珊珊明天继续陪伴大家，拜拜， 再见喽。I'll be gone tonight. Fire beneath my feet to burn bright. The way that I've been holding on so tight,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Time.